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欢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先片。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玉签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呢要请您欣赏的是裘盛戎、李多奎两位艺术宗师合演的《玉皇后选场》。这出戏讲的是包拯沉舟放粮，在天齐庙遇到老妇人告状，隶属当年恭维密室，而且懂得君臣之礼，包拯这才相信这就是当年宫中的李妃娘娘，答应回朝辩冤。这是一出传统的花脸老旦行当的看家剧目，故事见于三侠五义等小说。这出戏精彩唱段很多，上半时段张印德先生介绍了其中精彩的花脸唱段是裘盛戎先生演唱的。说到李多奎先生，在录制的时候啊，已经年过六旬了，仍然满弓满调，他的唱刚柔相济，苍劲当中有甜润，这也是李多奎先生晚年的精品之作。李多奎先生曾经和金少山、王全奎等大家常演这出剧目，裘盛戎先生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和李先生合作过，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京剧团时期，更是常常贴演《玉后龙袍》，堪称珠联璧合。请您欣赏1961年的录音《玉皇后选场》，裘盛戎是包拯，李多奎是李后，由京胡大家周文贵、汪本真担任京胡，司鼓谭世秀。 一方， 一方， 参见大人。 你是一方？ 是。 此处神魔所在？ 赵州桥。 前面是神魔庙？ 乃是天齐庙。 天渠大嫂，老夫念想速谈。 是。列位，您随我来。 到庙前庙后，是老夫在此速谈，有冤枉者。 叫他们前来申诉。 是。哎呀，慢着，别的大人到这儿怕有打官司的，咱们这位黑脸的大人到这儿满处找打官司的。哎，没法子，给他吆喝吆喝。哎，庙前庙后伯兄们听着，今有包大人陈州放粮而回，打此经过，在天齐庙宿坛，你们谁有冤枉上那儿诉去啊？ 不冤，你冤吗？ 你们不冤呐？他我也不冤，这边再吆喝吆喝。哎，庙左庙右伯兄们听着，今有包大人陈州放粮而回，打此经过，在天齐庙宿坛，你们谁有冤枉上那冤去啊？ 不冤，你冤吗？ 你们都不冤呐，嘿嘿，我也不冤。 谁嘛？ 哎，哪位？ 破瓦寒窑有下颇有20年的冤枉。 哎，您耗一耗啊！我说呢，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嘛。回禀大人，破瓦寒窑有一下颇，他说有20载的冤枉。 带进庙来。 是。哎，夏老太太，您出来凉快凉快的到。老太太，您不说您有20载的冤枉吗？今有报的人在天齐庙宿坛，有什么冤枉您还不冤去吗？ 哦，就是那老包。 哎，老太太，您这是怎么说话呢？我称呼他一声包的人，他还不愿意理我呢，您怎么管他叫老包啊？ 我叫他一声老包，还是奉承于他。 好，您哪是奉承他呀，简直是奉承我这20板子的吗？ 小了歹路。 哎，是老太太，您跟我来，您跟我来。哎，上台阶，哎，迈门槛。哎，老太太，跪下跪下跪下啊。 这一下坡见了老夫因何不跪？ 当跪则跪，不当跪我便不跪。 好过当跪则则跪，有何冤枉慢慢将来。 你若真把我变申诉，你若假报我就不变诉了。 你双目不明，怎知老夫是真假？ 那珍宝脑后有一日真吓得未来，待我以墨片记名吧。 哎，是是是。 大人离位，下坡莫来。 胆大奴才敢来哄我， 他我说我们家没这德行呢。 老虎离位， 请， 远方慢慢将来。 哎，放琴呐、 冤仇算来约有二十余载， 怎知我到此地？ 我在大驾乞讨，听不信到你归还， 如何？ 清晨呐、 Thank you. 就不好分。你若是反侵我的冤仇恨，我告你子子孙孙头戴着乌纱，身穿着蟒袍，腰横着玉带，足跟着朝去入在朝门。你若是管不起我的冤仇恨，枉在朝啊忠身为娘大臣。 一方 伺候大人， 将这小仆搀扶一旁，赐他个座位。 是，老太太，您这边歇会儿来。 神堂啊，我知若无此事，还则罢了；若有此事，怎为大宋天子？婆搀扶朕位，我与他行过君臣大礼，他若知晓便是国泰，他若不知再将他拿下也还不迟。王朝马汉 有 将这下婆搀扶朕位。 哦， Thank you. 以上您听到的是裘盛戎、李多奎主演的京剧《玉皇后》。今天的戏迷乐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半，戏迷乐上远和您继续聊戏听戏，咱们下周再见。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开为你读经典剧本，剧本看人艺大戏。大戏 看不明白，您这着的是哪门子急呀？ 我没着急，您也甭着急。慕容妹子，我这就给您捡起来啊。 您这肠子掉地上倒不碍的，我们这膏药怎么办呢？ 瞧您说的，猪肠子掉地上不碍事的，我那肠子我得让它掉到自己个儿肚子里，不是吗？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